您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向路。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受春节因素拉动，二月份 CPI 同比涨幅扩大，财政部表示力争年内完成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相关工作。深交所划出投资者群像，过半新股民不满30岁。股市收评，沪指收复年线和5日线。咨询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国融证券的刘云龙一起聊一聊入模后的 A 股指数。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一组宏观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全国31个省区市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显示，受春节因素的拉动，各地2月份 CPI 同比涨幅都比1月份有所扩大，其中11个省份的2月份 CPI 同比涨幅超过了 3%， 其中涨幅最高的是海南、辽宁和浙江，预计3月份 CPI 涨幅会回落。财政部表示力争年内完成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相关工作，此外还力争在年内完成契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印花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关税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部内起草工作，及时上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19号透露，第三批混改试点企业名单有望于今年上半年公布。他说，由于混改涉及到一些上市公司，市场较为敏感，需要等最终方案研究确定好了才能公布，但是我想会很快。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74个基点，报 6.3246， 调升幅度创近一周来的最大。市场人士指出，本周即将召开美联储三月议息会议，由于这段时间里加息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美元继续上行的空间有限，预计短期内美元指数区间震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随之双向波动。随着多地加速建设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以往重购轻租的房地产行业正在逐渐转变。近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态称，今年将就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布相关文件，有望今年上半年出台。可以预料，住房租赁市场将在今年继续大放光彩。再来关注共享单车，共享单车市场告别价格战。据了解，摩拜 OFO 现在都已经取消了月卡优惠，从而结束了跑马圈地的烧钱阶段。另外，来自广州日报的消息说，OFO 创始人戴威已经通过动产抵押的方式先后两次将其资产共享单车作为质押物，换取了阿里巴巴共计 17.7 亿元的融资。 OFO 后续的融资仍在谈判中。下面是一组公司动态。京东方 A 表示与工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太空板业明天起简称变更为太空制造。盈趣科技16亿元募资款，花12亿买了理财。长荣股份一季度净利预增，装备业务新增，订单大增。另外，中安在线表示2017年保费收入达到59亿元。骏创科技预计2017年净利润是2100万元，同比增加70%。新美星拟10转9派6元，一季度净利润预计同比持平。另外，据业内数据披露，中国证券市场上周新增投资者数达到 38.3 万，前值为 33.31 万。深交所日前发布了2017年度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7年证券市场继续去散户化，中小投资者占比出现持续下降。此外，新入市投资者中过半投资者不满30岁，年轻化趋势比较明显，90后逐渐成为炒股的主力军。超过90%投资者对于2018年股市持中性偏乐观的态度，对创业板改革充满了期待。另外，价值投资类首次超过趋势类和短线交易类，成为投资者占比最高的投资风格类型。这就意味着 A 股市场投资者结构、投资理念以及投资行为正在发生变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截至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收于 3290.64 点，上涨 0.35%， 深证成指收于 11077.80 点，上涨 0.08%，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64.62 点，上涨 1.18%， 中小板指数收于 7579.72 点，跌 0.02%。 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医药、石油石化、建材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家电、汽车、食品饮料等行业指数跌幅居前。概念板块方面，打板、尾气治理、医药电商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冷链物流、腾讯概念、氟化工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首先请您简单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行情。 好的，今天的走势还是延续我前面的预测，就是说以创业板为主线，然后沪指就是横向的震荡跟风的状态。但是由于昨天的消息面呢，国家领导给出来了说一个对于抗癌药物这类的对老百姓非常有作用的这种药物呢，要给予零关税。那么受这个影响，今天医药板块整体的表现强劲。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呢走到这个位置了，沪指由于前两年的走势呢比较强，所以说现在始终就是感觉调整没结束，而创业板跌了两年多，那么有点题材呢就有表现，那么在伴随着期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题材，就是这样一种整体上有序又无序的一种状态。 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的热点还会切换到哪些领域？目前市场还存在哪些值得我们投资者特别重视的风险点？ 好的，因为整体上我们看这个浪形来分析呢，创业板目前是在一个震荡的调整浪里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说我们要关注两个要点。第一点就是说，如果1901点创业板的前高被有效突破的话，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依旧在主升浪里边，那么就可以坚决持股，甚至找低估的品种加仓。那么如果说创业板向下行，那么走出来西浪特征的话，记住我说的话，沪指肯定挡不住，因为现在不存在28转换的现象，两三次的沪指都在要暴跌的情况下，是创业板拉起来了，拯救了沪指。所以说目前看盘的要领就是创业板，一旦创业板向下破位，那么所有的股票都要清掉，不要说对于2882转换抱有幻想，这是我个人看法，提供参考。 嗯，您是从技术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那从基本面和政策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我们重视的呢？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嘛，因为西方的经济复苏从波罗的海指数，从这个大宗商品的走势看的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复苏的脚步就非常缓慢，那么基本在 L 底的这种的状态下，所以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出来之前，我想依然是题材股，也就是创业板为首的这种创新企业科技概念股他们的表现。但是一旦进入到四月份的时间窗口，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所有的业绩不行，业绩下降啊，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那就一股不能留了。尤其这个退市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响，那么在一季报和在一季报集中公布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可能考虑那些周期性行业复苏的品种，比如说铜啊，就有色类的，比如说这个化工类啊、机械类啊、石油类啊，这些股票可能在4月到4月中旬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明确的判断。那目前的时间窗口呢，还是独角兽这种概念，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企业的相关股票表现会很好。 嗯，我综合一下您的观点，首先密切关注创业板的这个指数的走向，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要留意整个国家这个经济的数据的公布，还有就是很多公司在一季度所发布的这个季报，那么从中呢找到一些可以投资的标的，以及呢规避一些啊风险或者说业绩下滑的一些股票。 是因为现在和头些年不一样了，尤其这个政府也强调要严厉退市制度之后，我们发现有些股票的下跌是毫无征兆的。以前那些年即便跌下来了，然后有反弹的机会，也有逃命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一些跳崖的股票呢，就是一字停板，就是跌停，然后就七八个板就斩腰了。那这种情况下，一旦要是你基本面不考虑，单纯从技术形态考虑的话，遇到这种不测的话，直接资金就斩腰了。所以说未来的世界里边，未来的中国股市呢，首先我们要用基本面选择业绩优良稳定增长，然后这种优良的股票没有证监会谴责退市风险，没有波动区作假的这种优质股票，同时再用技术面定短线的操作，坚决止盈止损。像头些年那样买一只股票就握着多少年不动的那种人，估计要大面积的破产被淘汰了。 嗯，好，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好，再见。 好，再见。以上嘉宾观点仅代表他个人对于股市的判断和思考，不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的是现场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入魔后的 A 股指数。有请国融证券的刘云龙，云龙您好。 你好，江璐，你好。 我们说这入魔啊，其实呢是 M 开头的一个 MSCI 名胜指数啊，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呢 A 股纳入名胜指数啊，名胜指数又最近推了12个啊中国指数。其实呢，它里面不仅包括大盘股、蓝筹股，还有什么中盘股和中小盘股指数啊，等等很多很多。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呢，这个六月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哈。那有人认为 A 股将迎来1000亿元左右的这个增量资金，不知道这个1000亿啊是怎么算出来的？首先，云龙，你跟我们说说分析分析好不好？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纳入到这个名胜指数的股票数量大概是220多家，那么这是这么一个股票数量，大概是占到了我们 A 股的大概是5-6%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按照这个民胜公司以及民胜的这个 ETF 的一个整体的它的整体规模，然后去进行测算的话，那对应的资金量大概是在180亿到15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折算到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1000亿出头，1000多亿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概是这么去进行测算的。当然，这个1000亿的资金的话，并不会在今年像6月份真正纳入之后，一次性的去能够很快的完成买入，这是后面的话慢慢需要逐步的去进行买入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形成像千亿级资金的减仓的话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所以它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导。 嗯，是的，人家也不会全仓进入。另外我这有一个数据啊，就是6月1号开始按照2.5%的纳入比例把 A 股纳入到民胜的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啊，这是一个大的这个分类啊。那么到9月3号 A 股被纳入的比例将提高到5%，也就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啊，一个在它整个的这个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啊，你只占2.5%，只占5%。那么对于我们 A 股的这个国际化也好，或者是 A 股的这种风格也好，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的话其实跟它的具体的资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像千亿级左右的这个资金量的话，对于我们目前 A 股数十万亿的整体的规模，影响直接的影响并不会特别大。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纳入到民胜指数的话，相对而言，民胜指数所要求的就是国际市场所通行的这种规则，对于 A 股的市场运行会产生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这个影响。比方说，一个简单的规则就是，上市公司不能轻易的、毫无规则的这种长期停牌，这样的停牌或者是复牌的这种规则相对来说要明晰一些，那么就会对我们未来的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及投资者的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相关的规范。那么这种行为以及这种机制的话，未来会越来越多，会进行相互的影响。当然更多的影响是民胜指数或者是以民胜指数为代表的国际市场的成熟市场的这种相关的规则和理念会慢慢的影响我们 A 股，让我们 A 股的话更加规范化，更加这种合理化或者是更加成熟化。 简单来说呢，人家有一套投资逻辑啊，这套投资逻辑呢是希望啊他们为这个投资者投资人哈选择更加健康的公司而产生的。那么你要符合这个逻辑才可以，这样的话呢也会让我们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更加的接轨啊。说到这个民胜指数啊，我们给他说一下它的全称啊，叫摩根士丹利啊资本国际公司指数啊，简称啊民胜。那这家公司呢，它是一家股权固定资产对冲基金股票市场指数的供应商，它在下面呢编了很多的这个指数啊。那这个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根据一些专业的这个财经啊公司的估算呢，截止到2015年6月，全球大约有10万亿美元的资产都是以这个民胜指数为基准。全球前100个最大的资产管理者当中，97个都是他的客户。那截止到2015年末，有超过790只 ETF 以民胜指数为追踪标的。美国95%的投资权益的养老金以民胜为基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指数还是非常受专业机构认可以及青睐的。 没错，这个其实我们这样去简单的理解，就是它在全球市场上、全球资本市场上，有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或者是大家普遍都认可的一套编制指数或者选择。指数选择个股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他选择的个股跟指数，那么大家更多的这种投资机构和资金的话会比较认可，那么去进行按照他的这个编制的指数去进行追踪和去进行建仓。一方面是进行建仓，直接我按照民胜指数的其中一个指数，比方说民胜中国的大盘指数，我去进行建仓，那么获取一个相对应的风险和收益的这种匹配。同时呢，还有一些资金会根据这个指数的表现去设计开发 一些金融衍生品相关的这种机制或者相关的这种产品，那这样的话整个市场追踪这种指数的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达到万亿以上的这个资金量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其实它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相对来说它编制了一个全球通行的全球都比较认可的这么一套标准，而这套标准的影响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嗯，其实啊这个公司本身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就是编这个指数的公司啊它也是个商业机构，它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啊。它呢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很有意思，07年11月上市，当时股价是20多块美元，现在是最新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十年呢已经涨了5倍多了啊，140多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波动啊。市值呢是120到130多亿美元，所以它的这个股价上升也证明它的业务在提升，它也是在赚钱的啊。所以呢就是它更专业是吧，投资者认可它，它自己挣钱，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者参考它的话呢，那么它自身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啊。那么我们中国 A 股呢被纳入这个民生指数的新兴市场啊这个指数当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股民来说该往哪看齐呢？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们选择指数一样，我来选择我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投资标的？ 当然我们可以去参考，因为民生指数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呢其实我们 A 股以跟海外市场跟国际市场接轨并不是从民生指数开始的，我们实际上是从之前的比方说我们 B 股开始的，我们从港股开始的，我们从这个 QFII 开始的，这些的话我们都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最近这两年的沪港通新港通相关的标的他们的股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会受到这个沪港通和新港通资金流入流出影响的，所以可以预期未来当民生指数真正开始建仓之后，就是6月份到9月份，包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开始真正建仓之后，那么民生指数资金的流向和资金的这种建仓的偏好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相关标的的它的走势。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纳入到民生指数的相关的这种个股其实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一些特点，就是他们的蓝筹属性，他们的龙头属性，那么他们的价值属性，就是都是一些绩优股，都是一些整体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同时呢在产业上具有非常强大优势的这类个股。那么这类个股从长远来看的话取得比较优异的二级市场表现和利润表现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从对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选股的这个标准，也可以参考，甚至说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他们对于某些个股的选择。毕竟从3000多只 A 股里面选出来200多只，这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可以参考一下他们选择的这200多只个股，我们从中能不能选出来一些比较适合于我们投资风格和我们持股的逻辑的这样一个标的。如果真能选择出来的话，其实还是省了很多事的。 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哪个指数啊，不管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交易所的各种指数，还是说其他机构的指数，那么他们也是动态在调整啊。比如说这个乐视网啊，这个股票它就被曾经调入和调出过某个指数，对吧？所以他们这个指数是在动态变化的。此外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但是我们可能很难知道啊他们具体内部是执行什么样的标准。所以说呢此间呢有专业的机构分析啊他们选股的标准大概有这么4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哪4点呢？选取大市值股票，剔除中小市值股票，选取只包含 A 股的股票，剔除 AH 股票，选取非连续停牌股票，剔除一年内累计停牌超过50天的股票，还有就是选择符合互联互通的股票，剔除非互联互通的股票啊。这是有机构啊分析猜测他们选股的4个标准，您怎么看？ 其实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指数公司他们的选股标准相当程度上是公开的。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下的话，中国指数公司 所进行的这个中证指数公司所进行的这个选股，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每一个指数，像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基本上是公开的这个选股标准。那么调仓，特别是调仓的这个标准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开的。其实这点的话，我觉得民生指数可能我们如果仔细去查一下的，可能也能够查到它的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标准。当然，刚刚我们在说的这几个标准的话，很明显的表现出了民生指数公司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非常大型的这么一个公司的一个特点，就是虽然说它选择的是新兴市场的这个指数，我们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一个特点，选择新兴市场的指数，但它并没有选小盘股，它并没有选成长股，它选的是大盘个股，它强调的是流动性，它强调的是性价比，它强调的是你公司的这个质量。所以我们刚刚看到12个这个指数里面，虽然说有这个中小盘指数，但这个中小盘指数跟我们A 股环境下的这个中小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它在以美元计数的这个中小盘的话，可能我们100亿、200亿美元，甚至三五百亿美元的话，在民生指数的眼里面可能只是一个中小盘，那么上千亿美元的这个公司可能在才能算一个大盘的这种个股，所以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一个就是它的流动性要一定要好，那么强调的是大盘。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性价比一定要好，那么强调的是它的公司的这个质量。另外还有几点，就是它一定要在 A 股上市，不能是 AH 股这种形式，同时呢要有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不能在 A 股和 H 股同时上市呢？ 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权责清晰，因为 AH 股的话会有一个汇率的差距，同时我们会发现 A 股跟 H 股的话，一定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边的市值是有差距的。这个市值差距在我们 A 股看来的话是没问题的，在 H 股看来也没问题。但如果你在第三方的话，就会有问题了。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资本去看的话，我投资一个公司，既在 A 股上市，又在 H 股上市，它在 A 股是1000亿市值，它的 H 股是800亿市值。那这样的话，我到底选择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多少市值？ 到底值多少钱？ 这个的话，就是产权不清晰，或者叫权责不清晰，信息不清晰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进行大额资金投资的时候，我无法去对它进行合理的或者是比较明确的估值，这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种潜在的麻烦。所以这点的话，其实很明显能够反映出来一个大的这种指数公司所进行的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和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是的，它有它的一套这个投资的逻辑哈。那么我们该怎么来学习呢？你也可以按照它的这个标准去选嘛，是吧？这是一个笨办法，是不是？你在你的软件里面输入这些一些指标也可以啊，大概的筛选出来。另外呢，还有专业的基金公司为我们选啊。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这个基金公司都在申报啊 MSCI 开头的这种基金啊，也有很多这个投资者也是在关注这些基金啊。那么这一块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作为投资者，我不选择跟它挂钩的产品，我可不可以选择咱们啊国内市场所发行的一些相关的基金呢？啊，以及纳入 A 股还没到，我们这热情已这么高涨了，应该提防哪些风险？我们在下半段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聊，稍后见。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国人证券的刘云龙，我们一起和他来聊一聊 A 股纳入名胜指数。云龙你好。 你好香露。 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名胜指数是咱们闯了几次关终于进去了哈，所以说呢国内的很多投资者啊都在密切的关注。那么很多的基金公司啊也是蹭热点哈，你比如说3月13号境内首支名胜中国 A 股国际通指数基金由招商基金率先发行啊。此外呢同期还有5家基金公司上报了啊8支名胜中国 A 股国际通指数产品，什么华泰博瑞呀、建信呐、易方达呀、华夏呀、景顺呐等等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基金公司啊在这个排队排队。那么我想问问这些基金它实质是什么？云龙，你跟我们说说呗。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指数型的这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就是这些基金公司，他们现在正在运行的这些指数基金，其实没有，本质来说没有任何区别。那么无非是跟踪一个指数，完全复制一个指数。那么这些指数个股的这个表现，决定了它的这个基金的净值，基金未来的这个收益。所以从如果单从这个产品的意义上来看的话，虽然说有蹭热点的这个嫌疑，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指数型的这个基金。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这种基金，这种指数型的基金的话，跟本质上来说跟我们的像沪深300指数基金，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上证50的指数基金，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一个跟踪某个指数的这种基金，他们未来的这个成长，未来的净值的表现的话，完全取决于这些个股他们未来的整体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的话，我们放平心态，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指数基金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6月1号到了啊，或者说9月3号到了啊，那么这几个时间点对于这些纳入名胜指数的中国 A 股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肯定会想，由于这些指数基金，我们比方说它从3月份、4月份开始发行的，那么4月份到募集期结束之后，到6月份的话有一个提前建仓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未来一旦6月份真正纳入到名胜指数之后，当国际市场的资金像上千亿的资金进来去进行建仓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个股的价格适当的去拉升。那么对于目前先期发行的这些指数基金，一定会有一个净值上的提升。当然不能说没有，是有一定的这种促进作用的。 那谁说人家6月份就一定要买呢？ 没错，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从六月份开始会进行建仓，但这个建仓过程我们是无法预知的，那么很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去进行建仓。同时民生指数的这个具体指数的话，它有12个对吧，具体是哪一个，它具体的这个仓位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影响我个人觉得把它几乎可以忽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建仓的个股都是一些市值动辄数百亿上千亿，甚至是像银行股有上万亿市值的这种市值，那么加在一起12只基金加在一起1000亿左右的，而且是在可能要在半年到一年左右时间去进行建仓的这个资金量级的话，对于一个数万亿的这种整体的量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觉得最终决定这些 A 股，就是我们国内的基金公司发行的民生跟踪民生指数的这些基金，他们净值的还是这些公司的表现。就这些公司如果未来真正涨了，他们真正是好公司，那么这个指数基金未来的净值一定会非常非常好。至于说是不是能搭一个顺风车，是不是能够借助它净值向上提升，我觉得最好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就是短期内你可能还搭不上民胜的这个顺风车，要搭也是搭你指数里面涵盖的这些公司自己业绩提升的顺风车。 没错，如果这些公司他们的业绩真正好，那么未来市场的话又比较跟它的这个市场风格又相对比较契合的话，那么它的整体表现会比较好一些，净值的话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表现。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民生中国 A 股国际通指数在行业上的分布啊。前三大行业是金融、工业及可选消费，这占到整体股权权重的 51.1%。那相比沪深300指数而言呢，它行业权重是比较分散啊。再来看十大权重股，也是茅台、平安这些传统的蓝筹股。我跟大家念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数据。贵州茅台的权重，就在它里面的权重啊，占到 4.55%， 中国平安占到 3.94%， 招商银行 3.11%， 美的集团 1.88%， 海康威视，哎呦你看这个占到 1.87%， 不少了。还有浦发银行啊、兴业银行啊，工商银行很有意思，1.74%、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制造业，比如说京东方1.02%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上汽集团1.30%，中国建筑1.41%，中国中车1.53%啊，这都是一些非常体量大的这种公司。所以说这些公司在它里面的这个权重是相对来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啊，基金发行呢自然有它的这种商业逻辑，但是您在投资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仔细的研究。那么此外呢，还想和于龙探讨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国际的这种非常成熟的指数。我们知道在国外有很多这种对冲的产品啊，比如说我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对不对？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衍生品，我也可以做正反多项的这个投资，对不对？那现在好像有一些热情认为呢，就是我们纳入了民生指数，我们这些标的就一定要涨，那会不会在国外还有反向做空的一些产品，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价值最终回归到平衡？ 没错，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民胜它是一个指数，其实类似于我们的这个沪深300指数，对吧？类似于我们的上证50指数。只要是指数的话，它就会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标的。那么跟一个股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国外是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指数有做空的，做空指数、做空波动率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有相关的衍生产品去进行做空它。所以理论上来说的话，民生指数，特别民生中国的这些指数，只要它的规模达到一定量级，那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小的量级，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做空的价值。那么未来达到一定量级的话，一定会有做空的这种动力跟做空的这种机会。所以未来民胜的这个纳我们所谓入模，既会给我们带来增量的资金，带来先进的理念，带来成熟的市场的这种规则，同时呢也会带来我们目前中国所缺乏的一些东西，就是 合理的这种做空的机制。这种做空机制的话，在香港市场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 A 股的一些公司的话，也会受到这种做空机制的影响。那么未来，当目前是200多只，那么未来可能会扩展到500多只，甚至1000多只公司纳入到这个民生指数的话，那么一旦面临着做空的时候，可能也会对于公司的价格和公司的这种表现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未来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民生指数它具体每一只指数每一个指数它的涵盖的面是怎么样的。因为目前200多只公司它是有好多这个具体的指数的， 有很多分类。我来念念啊，有什么中国 A 股中盘股指数， 对，有大盘股、中盘股、小盘股的这种指数。 对， 它每一个指数的话所涵盖的面不一样。如果它的涵盖的面并不是特别广的话，比方说并不是像原来的 A50 的那种指数的话，因为它全部都是最大盘的那50只个股，这样的话我做空起来对于指数的影响，对于我们 A 股的指数影响的话是非常大的。如果它的涵盖面没有那么广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我们做空一个指数，比方说民生中盘股指数的话，我觉得影响也并不会很大。它只是说对于这个指数本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对于我们 A 股的话不会产生系统性的这种影响，并不会因为它做空我们的某一个指数了，我们 A 股会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会因为它做空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回调。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暂时我们没必要去担心。 好，有一位股民王先生想问问那么民盛新增中国这个指数会提供哪些新的投资逻辑？ 投资逻辑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在不同的维度已经在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选择个股的这个标准。首先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流动性，对吧？跟我们目前 A 股的逻辑不太一样。我们目前 A 股的逻辑不太强调流动性，因为我们现在个股是稀缺的。只要是个股票在 A 股市场上市的都一定会有流动性，但是呢在国际市场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在投资方面在选择个股的时候要适当的去考虑规模跟流动性的这个问题。 我们再解读一下流动性哈，就是流动性指的是买和卖得要顺畅的流动起来。 没错。 但没有流动性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没有流动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当你想卖一只个股的，比方说你有一只个股，你有100万股，当你想卖它的时候，你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目前这只个股在盘面上的表现是10块钱，你想把你手中的，我们不说100万股了，我们只说10000股，你想卖出去的话，可能你最终的成交价格是9.5块。那么下调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没有流动性，没有充分的这个买盘。这样的话在目前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呢在国外市场，在香港市场是非常常见的。也没有流动性的话，带来了你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成熟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交易成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流动性的公司没有人去交易，那么说它其实没有什么交易成本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想要去提流动性呢？我们还要再扩展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一个叫独角兽回归。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国外的独角兽要回归的话，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带来的结果是 没有钱， 5000亿，不是没有钱，是5000亿的阿里巴巴，500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相当于一个工商银行还要多的这么一个市值的公司要回归到我们 A 股了。2万亿，对吧？2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公司，它一定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资金去投资于它。那么相反，现在投资于20亿、30亿、50亿人民币的这些市值的这些公司，可能就没有人去买了。 对啊， 对吧？ 就是没有这个资金了嘛。 对，一个 引流了，它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磁铁，把钱都吸过去了。 对，全部都吸到优秀的公司里面去了。那么，不优秀的公司、亏损的公司、没有前途的公司的话，就没有人去买了，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可能就从现在的10块钱到时候变成几毛钱了。那它就没有流动性了。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股票是比较容易交易的就一定未来都能够容易交易，可能不远的将来2到3年或者3到5年时间的话，我们将会看到 A 股最终的股票数量的话达到4000多只。 四千只到五千只，那么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股票，可能这两千只股票的话，是每天的交易额在可能在200万元、300万元以内的。现在的话，基本上是3000万到5000万左右的这个交易额是属于正常的，就是最小的公司基本上也会有2000万到3000万的一个交易额。未来的话，可能很多公司的每天的交易额是在200万、300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你想卖股票或想买股票的话，将会非常非常困难。 嗯，开句玩笑话啊。可能老板给你发的年终奖就能让这个股票上涨一个点， 这是很有可能的。 刚才其实云龙侧面谈到了一个担忧哈，就是你看众多 A 这个独角兽股都跃跃欲试，政策面也敞开欢迎的大门啊，说可以到 A 股来试验一把。那么如果这个节奏没有控制好的话，那就会带来巨大的吸水的效应，虹吸的这个效应哈。那么是不是会对某些基本面不好或者是这个老违规的公司带来负面影响，当然是不是会对大盘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这个保持关注，保持关注啊。当然我想肯定他们也是有序的啊，按照一定的基调和节奏来完成。 我觉得这个他不会说在同一个时刻，比方说半年之内把所有的这种独角兽特别是像数千亿美元级别的这种大体量的公司引入，而且的话是肯定是慢慢去进行引入的。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话，我们只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有个担忧，但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嗯，所以呢就是有人说现在 A 股越来越像港股了啊，这个趋势已经在形成啊，这个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个名胜把中国这个 A 股纳入它的这个新兴市场指数的作用，但是呢就是在这里面发挥作用的因素点正在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A 股被纳入名胜指数之后呢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投资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话题我们就探讨到这儿啊，我记得云龙啊在春节前我们聊了一期节目啊，春节之后呢因为没有机会一直和他谈啊，憋到了现在啊。当时在放假前云龙说了啊，这个我问他这个节后应该关注什么的板块啊，云龙说了这个电影啊，这个传媒领域应该关注一下啊。好，你看后面不用我说了啊，票房也好，包括一些 A 股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也已经印证了啊他的观点。那现在我也就同样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云龙，你觉得是昙花一现啊，得益于这些不错的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带动了最近这个电影行业或者文化行业传媒行业的一些股票的上升，还是说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趋势了？ 我觉得这一定不是昙花一现的，因为我们是在上一次是在春节之前大概是两天左右的时间做的这个节目，当时还没有春节档的这个票房数据， 当时还没有迹象证明要启动 对没有这个票房数据，但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春节档的票房数据，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二月份的票房是多少，超过100亿的一个票房，同比增长幅度超过40%，接近50%的一个同比增长幅度，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而且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电影表现出来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赶超好莱坞的水平了。这个赶超的话一个是票房，另外一个的话是模式。模式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回顾一下春节档的这个电影，几乎全部都是几个好的表现的电影，全部都是续集电影，就是系列电影，对吧？包括红海行动，包括红海行动其实也是一个系列电影，对吧？跟 下一步拍南海行动， 未来的话也会有类似于红海行动的这种军事题材的这种电影。很明显啊，我们为什么说是系列电影呢？系列电影是最容易赚钱的商业电影。电影是一个艺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作为艺术的话，它是很难让你持续有赚钱能力的。但是如果它变成一个系列电影的话，我们知道变形金刚。对吧？五部电影，一部比一部评价要差，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的票房，它的票房永远都那么好。从艺术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甚至是说越来越烂，但是它的票房会非常非常好。那么电影公司是越来越赚钱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像《捉妖记二》，票房它的这个评价并不是特别好，但是票房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唐探》。 对吧，也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表现。就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已经出现了。那么未来只要沿着这个路去走，未来越来越多的这种系列电影出现，大的 IP 出现的话，那么电影这个行业它的赚钱效应将会出现，将会比较明显的出现。那么未来我们不只是从题材炒作的角度去炒这个电影行业，炒这个电影公司。因为上一轮我们去炒作，我们炒作什么呢，我们炒作的是中国票房连续五年超过30%的这个增速，就是票房的增速是超过30%。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去看，或者当时并没有把电影公司的这个业绩，把电影公司的这个赚钱能力放在第一位去进行炒作。这一轮如果我们再去看电影行业或者是这个文化传媒行业的话，龙头的电影公司的业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今年一季度的很快就要公布一季度的这个业绩，会非常非常好看。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经过了两年低迷的以电影为代表的这个文化传媒娱乐这个行业的话，可能会迎来再次的这个爆发。一方面是长期股价低迷带来的这个爆发，另外一方面的话利润的支撑，那么中国整个产业再次迎来快速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个文化升级的因素啊，包括这个80后90后啊，他们的这种消费能力啊，品味的这种改变啊等等。那么就电影论电影的话，就文化论文化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上市公司里面有很多类别，是吧，有做投资的，做文化投资的，有拍电影的，是吧，还有院线，还有一些你像那个横店这样的，是吧，它是做一些这个配套的啊等等。那你认为哪些领域我们值得关注，还是说我们是吧广撒网？ 从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去总结，没错，有一些是做以投资为主业的，这些的话它的核心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充足。那么还有一些电影整个产业的话，我们大致去分发行，那么制作，对吧，然后院线，这样几块。之前的话市场一直非常非常看好院线，而且增速是非常快的。但是呢院线很快，因为现在已经接近45000块银幕了，院线基本上已经赶上美国了，未来增长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它基本上快进入饱和期了。另外一点的话，发行的整体利润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所以它的利润增长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增长的会稳定增长，但是空间并不是很大。真正增长空间最大的、弹性最大的一块其实就是制作这一块。制作这一块为什么呢，它的弹性最大呢，是因为一方面票房好坏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利润，而且的话由于它的成本固定，那么票房增加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它的利润增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对吧，因为它的成本固定的情况之下的话，卖出去的越多，那么它的利润 越高，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中国的分账模式是他能够拿到的这个票房分账的收入大概只有43%左右，不到45%的一个水平。那么国际的平均水平大概是70%到80%的一个水平。现在是等于说话语权主要是在院线市场里面，但是未来随着院线越来越多，银幕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优秀的公司、优秀的这个电影公司所产生的优秀的 IP 和优秀的电影，它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那么拿到50%以上的分账，那甚至说60%、70%的分账的话，未来是指日可待的。所以这块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看好的。我们大致这样去分析的话，最终看好的应该是制作这一块。 你还记得有一年冯小刚发微博跟那个王思聪互怼吗？是吧？ 去年没错， 就说我拍的这个范冰冰演的那个电影吧。 对 啊。 潘金莲 是吧？ 对， 我不是潘金莲是吧？你不跟我排是吧？排的特少，都排自个儿的那个投资的。 这很明显就是说明了现在的话语权主要是在院线市场里。 对，还有一种观点啊，这种观点呢出现在我记得在5年前左右了。什么观点呢？就认为互联网将打败院线啊，就是说大家都在互联网上看电影了，没人去这个电影院看电影了。你看最近这种观点，最近这几年这种观点好像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未来有可能被互联网所逆袭吗？ 我觉得它不会逆袭，它不会打败它，但是呢，它会成为 一个新的这个业态。因为为什么呢？原本啊，就传统的电影的一个模式就是我拍一个电影，那么卖出去主要是在哪儿呢？主要在院线，可能档期两周左右的时间，一般来说档期是两周左右的时间，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一个收入了。会有个别的成熟市场的话，美国成熟市场会有一些衍生的这种产品，周边衍生产品会有，但是多数是没有的。 嗯， 美国的话有，像影碟市场，中国没有。但现在的话，中国由于这个门户，就由于这个视频网站，现在基本上是巨头已经产生了。那么他们大量的在购买什么呢？购买 IP， 在购买资源。这种资源是电影制作公司所拥有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去年的《战狼二》卖出了55亿的票房之外，它在某一个视频网站所卖出来的版权其实就超过1亿。 嗯， 那么这一块是纯收入，这个块可不用分账，这块是制作公司的纯收入。 嗯， 那么未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大。 嗯，就是它的收入点会增加， 没错， 但是影院不会因此而被打败。 影院的话它永远是一个无法替代的这种观影体验。 嗯， 我们无法在屏幕上，我们无法在这个电影就是电视机上体验到影院的那种综合的观影体验。 嗯，所以这种观点最近这几年就销声匿迹了哈。 没错， 但是我想也不排除啊，未来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进步有可能也会达到或者说呢改变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的观影效果。 当然有可能，因为现在像 VR 技术啊快速发展之后，不排除某一天有可能我们在家里坐着就能够产生跟影院一样的大致一样的这种观影体验。如果真到那一天的话，可能，这个院线公司院线市场的这种冬天可能就要来了。 所以其实刚才您的逻辑也多少谈到了，就是院线以后的这个话语权不像原来那么高。 没错，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这是美国之前走过的路。 嗯， 中国只是说把它再走一遍而已。 嗯，非常谢谢国人证券的刘云龙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有1分10秒的时间，您说说您看好哪个板块和领域以及您的逻辑。 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主要看好可能两个板块会更未来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更强一些。一个就是火电板块。 嗯， 火电板块的话经过了2年的低迷之后，今年其实很可能会迎来一个业绩的逆转的这样一个年份。从现在来看的话，火电其实两重利好，一块就是业绩逆转，另外一块的话是改革预期，这段时间其实在重点的炒作。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像消费里面的一个啤酒这么一个细分行业的话，目前正在提价，我觉得有可能未来会形成一个由于提价带来的类似于去年白酒股的这么一个上涨。当然这一点的话目前还并没有特别的确认，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我们夏天好好聊一聊啤酒啊，哈啤酒。谢谢云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